六月初一星期三，而家大钟时间5:09啊！早晨，早晨，呢几朝翻嚟都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吓，日日都相当热。一声 hi， 一声 bye， 黄以嘉同埋汤静川开始我哋清晨上嚟节目嘅呢一首歌曲啦。嗨，早晨啊！今日天气方面咧，高空反气旋咧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今日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东风会逐渐增强，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咧，风势系颇大，同埋有狂风骤雨。啊，咁接近呢、這个即系系一号嘅日子，啊，希望嗰日咧都能够系诶呢个。就唔好咁熱，天陰而冇狂風驟雨就好啦嚇，理想地，因為有一個假期嘛。咁啊，而家温度係29度，相對濕度84%啊。酷熱天氣警告生效。来自 Albert 欧瑞强的这首《点滴情怀》， 未雪未剪未秋。 谁将愁思留下，像那天寒没情苍高，离千离千离愁，谋光谋彩谋趣，谁将明波留下，像那千悠悠矿泉水，纯轻纯真纯洁，时常心中编织起往事，收着旧时念，从来不 有把靓声吓，好舒服嘅唱歌咧，令你一种好舒服、好放松嘅感觉。Albert 欧瑞强嘅呢首《点滴情怀》。 听河边草低声说，情若无花不结果。 有一把好温柔的声音，所以他们都有一次是有合作的，出了一张唱片。张德兰的这首旧的作品《情若无花不结果》。徐小明的七弦琴。好过一首接一首。 这首是蔡国权的作品，不过这次的演绎韩傲似冰，幻局形。 轻轻晚风随意荡，天色暗分流照静，月儿在半空，亮明或晚空，远看心悠然望接踪，星星你可曾照亮，心中爱火仍未亮，热情在我心，红红是我心，我说你因何寒傲似冰，望你冲开心里面那道围墙，你像风筝，我像清风，扶助你放开胸怀冲天飞，今天也许留印象，他朝也许成幻象，繁华愿放手，性情未放手，你却似依然从未放心，他朝也许成幻象，繁华愿放手，性情未放手，你却似依然从未放心，热情在我心，红红是我心，我说你因何寒傲似冰。 写中乐都有一首的，就是蔡国权都很多出色的作品，有信流逆流那只，真是交互如晓。而寒傲似冰他自己也有唱，而亦都有一首很漂亮的歌，所以关谷英都拿他来唱，也都重新编排过一些乐曲，但是都不失一定有原装那个的味道出来。寒傲似冰，仲有大概两分钟到五点半钟了。 中只想我。 佳艺电视剧嗰阵时，《神雕侠侣》里边嘅歌曲韦守娴嘅《好哥哥》，转头五点半新闻之后再见你。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内地《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面对香港复杂严峻，甚至一度风高浪急嘅局势，以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动摇，坚守原则底线不退让，果断作出重大决策。在依法治港方针指导下，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多次肯定特区政府在压制港独、依法处置街头暴力活动等重大问题上严格按照基本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同特区法律办事。文章形容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实施，牢牢筑起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屏障，有力打击港独、激进势力的嚣张气焰，对香港迅速止暴制乱、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实现由乱到治的历史转折发挥关键作用，是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土耳其改变主意，撤回否决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组织的决议案，同意两国加入北约。土耳其、瑞典和芬兰三国的政府首脑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谈判之后，土耳其作出今次决定。受到俄乌冲突刺激，芬兰和瑞典早前申请加入北约，期待迅速和顺利完成程序，土耳其反对。总统埃尔多安日前表示，在涉及库尔德工人党、人民保护部队和居伦运动等恐怖组织的问题上，土耳其将以文件、资讯和视像等方式揭露瑞典和芬兰的虚伪。又指如果情况没有改变，不可能期待土耳其在两国加入北约问题上改变立场。各方关注导致至少50人死亡的美国德州货柜车偷运人蛇事件。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曼图说，联合国对事件深感痛心和震惊，他指责贩运人口的不法分子透过陆上或海上的危险路线，安排世界各地的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人士跨越边境，剥削并且威胁他们的生命。曼图又说，中美洲民众有机会不受迫害或者虐待，人权亦都不会受到侵犯。他呼吁各方采取更安全的替代方案，例如在全球推行公平和高效的庇护程序，同时更尽力找出民众离开家园的根本原因。教宗方济各在社交专页说，事件中的遇难者为了寻求更美好生活以身犯险，希望大家为他们祷告，并且寄望不幸的事件不再发生。本港昨日新增1685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本地个案占1533宗，新呈报一名88岁女子死亡。屯门卓尔广场海港酒家群组多一名食客感染，相关个案居住的两座大厦再出现四宗个案。新世纪广场的翠苑多次人染疫，可能与海港酒家群组相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946点，跌4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21点，跌7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6.14，瑞士法郎0.957，加元1.2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32美元，卖出1,820.5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东风逐渐增强，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狂风骤雨。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一向演偶像剧为主的杨洋，今次再次穿上军服，带有亲切感。 李一桐放低女神形象，演有个性又刚强的女参谋，她又能否统领一班大男人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6月3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喺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搵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山野事务所， 始终像鸟同人唔同啦，我哋真系控制唔到佢啦。咁其实你等个画面揿嗰下系得0.01秒嘅机会。 佢系 CIBS 广播人、生态摄影师 Terry。 无分国界的爸妈， 离开人咧太 traditional 啦，佢哋就以为我哋如果自己拣个老婆嘅话咧，就一定会离婚。但系如果系啲家长都喺度出世嘅，咁佢哋就俾你试下咯。 佢系 CIBS 广播人、尼泊尔裔港人 Shiva。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音乐是祥和、喜乐、团结的泉源。室乐五重奏，双簧管协奏曲，富有地方特色的舞曲，一场音乐会，多元结合，绽放色彩。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开放舞台，港乐多元色彩。星期六下午1:00，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精神爽。 早晨，早晨，大家听过5:30新闻之后，翻嚟我哋嘅时间系清晨爽利时间，一路到6:30。今日咧就系6月29日，农历咧就系6月初一，星期三。星期三咧，我哋今日咧喺6点后咧，仍然都系上个星期嘅延续啊。咁系林思维啦，上个星期一路咧，佢讲紧咧就系香肠嘅营养价值系喺边度咧咁。咁当然其实都系唔系咁好噶啦，咁但系都有一啲嘅优点。咁上个星期同大家分析过，今日咧就会继续讲翻呢个话题，就系、是、好多时候我哋喺日常生活里边所食嘅嘢咧，都好多系加工嘅食物。咁加工嘅肉类啊，都知道唔系咁好噶啦。到底对我哋身体嘅影响有几多咧？系啲咩嘅情况咧？咁今日咧就会同大家去讲呢一个话题。咁食咧就系同我哋即系息息相关啦。每一日咧，我哋朝头早要食早餐，早午晚三餐咧，起码啦，有啲啊中意有个下午嘅 high tea 啦，又或者有啲啊夜晚又要食少少宵夜，都离不开食。咁啊，梗系嘅，食系开心嘅。咁啊，食嘅当中咧就要拣啲有营养嘅嘢俾自己，咁先可以 keep 住。有營養嘅身體、健康嘅身體，加埋做運動咧，加埋再有呢個正確嘅思維咧，人嘅生活咧就會開心啲啊！ 朝头早咧，有啲人咧就中意饮杯咖啡，明知话麻麻地，但系都中意心人嗬，饮咗又或者真系提神啊！ 华正德合我心，为你煮咖啡，你带香又带甘，是那黑咖啡，默默斟着咖啡，愿意斟到死。 都是姐的代表作，熱咖啡。咖啡就有想起佢呢一首歌啦。咖啡系亦都认为是不健康的饮品，但系仍然都是好多人都是即系一种时尚啊。揸住杯咖啡行的时候咧，好像一个身份一个感觉的象征啦。什么年龄啊，学生哥啊，一啲嘅即系白领人士咧，都中意去饮杯咖啡。又或者是坐低係飲咖啡嘅時候傾下心事啊，亦都唔錯。亦都係因為咖啡嗰種感覺咧，好 relax， 好放鬆啊，好喺即係嗰段飲咖啡嘅日子裏邊咧嘅時間裏邊咧講嚇，有個零兩個鐘頭，你自己一個獨處又得，同人傾偈又得，喺度睇書又得。咖啡都是一个好好的凉拌来的。咖啡呢对于健康的影响呢就都各有优劣啦。咁摄取过量的咖啡呢就会对身体造成好多不良的影响啦。例如有些人呢就是你是想去提神啦，但有些呢就是我想睡觉但是我想喝咖啡的时候点呢，有些即是喝完照样是不会受到它的影响，是照样入睡的。咁就喝咖啡呢都会伤胃啦。亦都会增加胆固醇啦，容易阻断呢个铁质嘅吸收啦，以及提高罹患骨质疏松嘅几率。但系如果你系饮得适宜恰当嘅话咧，咁每一日咧都系唔会过量嘅。凡事都系嘛，林思维都讲啊嘛，只要你唔过分就得噶啦。咁其实咧，佢都可以降低罹患阿兹海默症、巴金森氏症嘅机会， 亦都減少膽結石同埋脂肪肝嘅發生。凡事任何嘢都係噶啦，講説話又好，點都好啦嚇，都係適可而止，去到一個適中嘅位置就最佳啦。而家温度28度，今日最高大概33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路过咖啡店，望见你的脸，顿觉已激起燥电，感觉灵气的你，明媚眼眸，长长发，多么清秀。望见你一眼，就觉已心醉，站到那玻璃窗外偷看，人在暗心跳，红着了脸，何时害怕？唯恐你发现你随意将方糖放杯来，如为我轻舟着咖啡，恶着无限爱慕，盼共你将那心曲轻唱。为了结识你，但却不敢将心事转告，傻气的我全没计划，全没办法，将痴心登记，静看你一眼，梦也会心醉，坐到那窗边，心在想你，仍在暗心跳，睡下了脸，人又再怕，求请你发现爱如咖啡的香满心来，人然以心爱着咖啡，恶着无限爱慕，盼共你将那心曲轻唱，多么想共你打招呼，与你共喝咖啡，不相识又怕你拒绝，让白日梦静静在妄想，你随意将方糖放杯来，如为我轻舟着咖啡，恶着无限爱慕，盼共你将那心曲轻唱，如咖啡的香满心来，人然以心爱着咖啡，恶唱无限爱慕，盼共你将那心曲轻唱。 咖啡咧系啊，闻咧嗰种感觉咧，都令到你好好提神，好舒服啊，好香啊！咁咧啲咖啡豆啊，咁啊，如果你系行过啲铺头咧，离远咧已经系即系闻到嗰阵味啊！咁咖啡如果你系即系一杯在手，慢慢慢慢去叹，有啲系中意大杯啲，但系另外有啲细细杯咧，又可以慢慢品尝，都有各色其色啊！而咖啡我谂除咗系啊好闻之外咧，亦都有个视觉上嘅享受，就系佢而家啲人咧整嗰啲花纹啊，整啲心形啊，整好多个图案咧，你简直系唔舍得饮啊！乜嘢都可以将佢整为艺术。早晨啊，时间5:49。 有限，我不会负情害你心灰冷，知你送君引女难。 哎呀难难难难舍分的冷漠，怨恨有几番， 心声害你心灰冷，知你送君引女难。 哎呀难难难难舍分的冷漠，怨恨有几番， 心声托付红与暗， 祝福话儿莫厌烦， 你莫教人为你 一首好好听的旧的情歌，大家都很熟悉。陈浩德加上舒雅颂的又叫做祝福话儿莫厌烦，又或者简单这三个字已经道出了那个意思了。纷飞燕在临别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祝福，很多的叮咛。离别的叮咛原唱的就是谭咏麟，还有他一把女声，明西。 落花飞舞飘满大地，月色暗淡不禁唏嘘， 别依恨茫茫，别依配伤悲，凉上烟一双片纷飞， 人看花浅泪，愁绝鸳鸯侣，恨怨多添相对泪水， 离情别绪，朝晚念爱侣，啊，千般相思心挂虑， 唯每轻抹霜挂热泪，望每珍重又要相思， 念你十二时梦里两相依，无谓野花香负情意， 立誓不恋野雾，情意心间记，梦里闺中相畅随， 愁云尽散，心意若止碎，心中消失恐惧。 红梅相约春节落聚，月底花荫倾诉相思， 夜里莫面慈，路冷要介意，如眼要当中是情意， 日日记别离词，人夜写相思句，令你放心欢愉， 情怀若醉，轻吻别爱侣，哦， 双飞燕春天再聚， 好， 名西就公子多情都是熟悉的首本名曲啦。咁头先嗰首咧就系同谭炳文合作的离别的叮咛。早晨啦，而家时间系就五分钟到六点钟。今日咧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指望听日东风逐渐增强，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天气炎热，点样降温好呢？我哋有5款特色冻饮：星期一关于跑步，星期二一起阅读，星期三猫奴手记，星期四食得有型，星期五好想去旅行。5种口味，日日新鲜送上。星期一至五黄昏6:00-8:00，香港电台第5台休闲安多芬主持陈思正用精选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你消暑解闷。约定你今个黄昏休闲安多芬。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早早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 逢星期一至六 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在温馨 视剧《真情》的主题歌曲啊，嗰时慢慢听下，李洛斯主唱《真情细说》。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事件表明有必要取缔利润达数十亿美元的偷运人蛇犯罪活动，又形容不法分子是以迁徙人口为目标的猎食者，为谋取利益不顾他们的生命，导致太多无辜者牺牲，强调当局正是调查今次事件。美国当局目前扣查三个人，白宫较早时形容事件令人心碎和可怕，又指拜登已经听取回报。美国国会众议院调查去年初国会山庄骚乱事件的委员会举行特别听证会，白宫前高级顾问哈钦森出席。哈钦森公称，呼吁示威者冲击国会山庄的前总统特朗普知道示威者持有武器，又说根据他的记忆，几名高级官员事前一再警告特朗普事发当日的集会可能失控。哈钦森说，特朗普当日不满负责保护总统的特工人员阻止示威者冲入国会，又指特朗普曾经表示自己不会受到示威者伤害。调查委员会主席汤普森赞扬哈钦森出席听证会是勇敢的表现，为国会山庄骚乱事件提供新证据。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正是形成。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东风逐渐增强，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狂风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一个热带气旋似乎正是形成。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5至6级，渐转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无风，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946点，跌4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21点，跌7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36.16，瑞士法郎0.958，加元1.2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69美元，卖出1,82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 将军澳。FM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我們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這場硬仗。 掌 右 膝 教 嘴佳 西一。 对我侯伟新来讲，黑胶唱片就是最佳的旧物了，因为仍然有很多的经典音乐作品未被数码化，储存在一只又一只黑胶唱片里面。所以你说黑胶唱片是不是真的一个宝藏呢？如果你都想听，可以留意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香港暖流。 我们是香港电台第五台，一个最年轻的长者台。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给你选，拿去消费券想转会的要再登记，不转的合资格就乜都不用做，攞埋5000元。新合资格的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的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阿仔，第二阶段消费券好快就有啦，我想转个支付工具，你快啲帮我搞下，我怕迟啲转唔到啊。 阿妈唔使急，无论系新登记人定系想转换储值支付工具收第二阶段消费券嘅现有登记人都可以慢慢揀，然后喺6月23日至7月23日期间登记或者更改登记记录。 我仲谂住要快人一步添。 只要合资格，8月7日开始都会分期收到消费券，不是先到先得的，同埋成功登记或者转会之后就冇得改，所以我哋一定要睇清楚先啊。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星期三的清晨吓，咁啊，一日都咁热嘅啦。而家就系、是、如果要你系喺呢个烈日当空之下企多一阵咧，都真系好辛苦吓、啊。如果你喺度等车啊、等巴士啊咁样样，又仲系好晒嘅位置嘅时候咧，咁啊见到好多人咧，其实排队嘅时候咧，都系喺啲遮阴嘅地方啊。咁啊，宁愿都有车嚟嘅时候咧，先至行出去。咁如果系咁嘅情况咧，就系、是、搭惯嗰啲巴士嘅朋友们咧，亦都知道大家个规矩系点样样啦，亦都知道边个先后。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咧就俾人话打尖啊！而家去搭巴士嘅时候咧，都真系其实香港嘅巴士系咪香港嘅交通啦，都非常之好啊！好多个位置咧，其实咧都系可以窿窿罅罅嘅位咧都去得到。地铁有地铁嘅快，巴士有巴士嘅舒服。去坐喺度嘅时候，如果你坐长程嘅话，又真系点对点嘅时候咧，就真系几好噶。咁喺如果系有啲时间嘅时候咧，你去坐下巴士咧，你反而认识翻到好多嘅地方啊！哦，原来系即系原来好似一个另一个世界嘅感觉。以前唔系成日去一啲嘅地方嘅时候咧，去到一啲陌生嘅地方嘅时候，就发觉到哦，原来真系香港地都唔细噶。香港地好多地方都有人住，都好密集啊咁样。咁而交通个网络亦都配合得好好，不过问题车费真系几贵。所以而家有啲系有补贴又好啦，亦都有啲系可以系60岁以上嘅有2蚊嘅时候咧，就真系可以用2蚊嘅车咧去多啲嘅地方睇多啲嘢。本地遊都係係啊，係個本地遊嘅方法啦。而家暫時都出唔到去嗬。好啦，睇翻我哋今日啦，天氣方面咧就今日好熱啦，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啦，最高温度33度。記住要補水，唔好俾自己係即係熱親，孖手中暑就弊啦。好啦，我哋喺呢個環節開始啦。 一日之計在於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好啦，呢、這个时间啊，喺我身边嘅咧就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佢亦都系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浅，早晨各位听众。 系啦，咁早嘅时间咧，朝头早咧就一定要食个早餐嘅。早餐食啲咩呢？系咪离不开都有香肠，系咪其中嘅一个呢？ 可能小朋友会可能有机会有，因为好多我见到啲妈咪啊或者姐姐啊咁。即係要嗱嗱聲俾佢食，又唔喺度扭計咧。我發覺都係腸仔都係其中一個早餐嘅一個選擇嚟嘅。 嗱咁啊，上個星期同今個星期咧，我哋都會就翻住咧。其實早一排咧，就消委會做咗一個報告，就係研究香腸嘅。咁我哋作為係生活緊嘅香港人啦，我哋每日離不開要食下香腸嘅都會有嘅。點樣可以食得健康啲咧？香腸有冇方法可以食得健康啲咧？我記得上次林思維咧，你就係啦，就咁樣嘻嘻笑。其實嘅意思係咩咧？ 其實想講就係因為上個禮拜即係阿淺去即係做一個總結嘅時候咧，就即係問一下啊，究竟即係提下大家有冇啲健康嘅腸仔嘅食法啦。其實點解我咁笑咧？係因為可能是冇的。因为如果你回顾上个礼拜我哋讲嗰样嘢呢，即讲个肠仔嘅营养呢，其实肠仔系属于即虽然系一个蛋白质嘅来源啦，但其实佢脂肪含量啦，佢个饱和脂肪含量啦，同埋个钠质含量呢，都系相对比较高嘅。 係 呀。咁同埋我哋讲緊呢，其实腌制肉啦或者加工嘅肉类呢，其实如果你话讲即对身体嘅影响呢，其实除咗血压啦，因为佢咸嘛，另外就对个肾唔好啦。咁另外呢，其实呢如果讲世界卫生组织嗰个建议咧，其实加工肉类包括香肠啦、火腿啦、可能烟熏嘅肉类啦，甚至乎一啲我哋嘅罐头嘅肉啦，譬如午餐肉啊呢啲咧，都系啲一级致癌物嚟嘅。 系啦，但系讲嚟讲去明知噶。仍然咧都係會繼續買、繼續食，個原因係點樣樣咧？係咪有時即係會覺得，唉，做嘢做得咁辛苦，我辛苦揾嚟自在食，或者係辛苦揾嚟，我係想 enjoy 下我嗰個食嘅方法，我中意食乜嘢，唔好咁多，即係令到自己太狹窄 啊！ 我要食得開心啲，咁所以咪仍然都會繼續去買。 同埋我諗睇下年紀啦，即係可能後生嘅一群啦，咁可能譬如覺得都自己冇事啦，或者都冇話 check 到有啲咩血壓高啊、膽固醇高啊嗰啲咁樣啦。咁另外可能都系阿何雅浅话斋，其实香港人即系嗰个时间吓好紧缺噶嘛，咁所以其实同埋咧，我哋香港人有度好幸福咧，就系我哋嘅超级市场咧， 系 就林林种种嘅嘢都有得卖，咁另外就系有平有贵， 系 咁所以无论系即系屋企经济上好啲又好，或者屋企个经济麻麻地都好咧，呢啲食物咧都可以买得到，咁所以其实都系铺天盖地嘅一啲现成嘅食物啦， 封建游人啊嘛， 系啦，封建游人啦，咁所以其实点解会多啲人去进食？除咗悭时间之外咧，有好味啦，之后价钱又可以好相宜啦，咁其实就或者可能香港人有度有啲人可能唔好咧，就系唔识煮嘢。食啦，即系连用啲新鲜嘅肉类啊，或者可能新鲜嘅食材去煮嘢食咧，佢哋都唔识嘅。 系 咁，甚至乎另外一个原因就系经常出街食嘢啦。咁即系譬如我哋话啊，我哋经常都会出去食早餐。 系， 即系香港人 早餐而家同大家喺一路研究一下先。 系啦， 首先你坐低嘅时候，咦 ，A、B、C 餐 系啦， 食咩咧？ 系啦，咁同埋 A、B、C 餐通常咧就得俾你拣嘅，以下拣两款咁样啦。咁下面就系肠仔，即系香肠啦，或者鸡肉肠啦，火腿、午餐肉、五香肉丁、雪菜肉。丝榨菜肉丝鸡蛋，之后仲有其他嘢。咁你听落去咧，全部都系腌制肉，除咗鸡蛋之外，咁咧新鲜嘅肉咧，譬如鸡扒啊，或者可能猪扒咧，就要加钱嘅。 系 咁，所以啲人咧，因为嗰个肉系大啲啊嘛，咁所以啲人咪来来去去咧。如果你喺街度食早餐，咁如果见过面餐，咁离不开就 系 肠蛋即食面啦。OK， 咁亦都俾叮咁多菜你。咁所以变咗咧，其实呢个都系我哋日常嗰个饮食文化。去 expose 嘅，咁另外如果你唔食面咧，可能有啲人就食一啲炒蛋加肠仔加火腿加多士，之后有杯奶茶咁样啦。 哇，其实真系数落好丰富。 系咁，呢啲就系我哋日常遇到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其实呢个报告里面咧都有帮我哋计埋咧，究竟如果你食咗一个香肠煎蛋即食面咧。嗰、那个钠质摄取量有几高？ 好啦，逐样数数下，计计佢好嘛？ 系啊， 一个即食面有几多嗰、那个钠质 系钠质系钠质系啦。咁如果根据翻呢个消费者委员会个选择健康嘅报告咧，佢计咗条数出嚟咧，一个即食面咧就已经有1144毫克。 哇 ！OK， 一个即食面。 咁只煎蛋里面咧都会有133毫克嘅。咁呢个唔系加咗盐落去，本身蛋都有啲蠟質喺里面啦。咁加一条香肠、，OK， 大概43克嘅香肠咧，或者可能鸡肉肠啦，咁就有335毫克。 哇，净系条肠都占好多咯，嗰、那个 系啦。咁个面又占咗好多啦，个香肠又占咗好多啦。咁极少量嘅菜啦， 咁加埋 咧就1612啦。 哇，超細標咯， 係啦，咁我哋就話，如果你記得我哋講咧，就一個成年人咧，香港咧係唔應該超過2000毫克。 咁呢個已經接近咯喎。 係啦，咁你食咗一碗呢個嘢， 係， 咁其實嗰、那個飲埋個湯啦，當 係， 咁咧就已經攝取咧我哋嘅鈉質嘅上限咧八成噶啦。 呢個只係朝頭早啫喎。 係啊， 咁你跟住晏晝或者夜晚都會一定會接觸得到噶嘛。 會啊，咁所以點解我哋話日常之中你覺得冇嘢嘅一啲食物、或者你慣常食嘅食物，如果你日日都係咁食嘅話咧，點解香港人嘅首要嘅頭三位嘅致命疾病，第二位？是高血压，就是这样的。咁所以呢笼统啲讲呢，如果你日日都咁样食呢、你个中风嘅机会率呢係会大啲嘅。 好，头先呢你所举嘅例子呢就係、香肠煎蛋即食面啦。 係啊。 咁我转移食下面包嗰啲呢又如何啦。 係啦。咁呢呢个嘅报告呢里面都有即係演绎到出嚟呢，就係、一个火腿香肠煎蛋方包早餐。 嗯。 咁里面就有一块面包啦。OK， 一塊白麵包，咁啊蠟質咧係218毫克， 係 一隻雞蛋，好似頭先咁講啦，133，咁啊唔係好高啫。OK， 咁如果加埋條香腸咧，同埋加埋個火腿咧，每一條香腸咧就有335啦。咁另外火腿一塊咧，一塊啫嚇，就431。 哦，咁呢條加埋有幾多？ 加埋咧就有1117毫克啦。 哇！ 咁你聽落去，咦？頭先嗰個面食好似勁啲噶嘛？ 係啊， 但原來咧呢個咁簡單嘅早餐。得一塊麵包，得隻蛋，一條腸同埋一塊火腿咧，都已經佔咗我哋每日攝取量咧，即係鈉質攝取量咧56%。 哇，咁啦，不如啦，香腸同火腿其實差唔多嘅啫。 係啊， 我捨其一得唔得 啊？可以，如果可以嘅話咧，我就會揀咩咧？雙蛋。之后拣一个腌制肉就算啦。 即系你系要香肠，一系要火腿。 系啦， 蛋系加多只。 系啦，加多只。咁甚至乎有啲夸张啲，可能三只蛋，但系应该好少嘅。咁所以已经系两只蛋，一个份。如果真系食嘅话，一个腌制肉。咁之后就面包咯。咁当然最好就唔好日日食啦，因为其实真系冇得拣嘅情况之下。 哇！呢度仲未计，你仲有杯饮品啦。 系啊，咁饮品就应该蠟質唔高嘅。咁就即系可能热量啊、糖分可能会高啲啦。咁所以我哋讲紧话，其实好多香港人就会呢啲所谓我哋日常接触到嘅食物咧，如果离不开肠仔咧，嗰、那个蠟質嘅份量都系会高嘅。 啊，仲有一个啦，好多时或者系早餐未必会有， 是 但系下午茶咧就多数有。 同埋而家咧多咗好多铺头，你专门买呢样嘢。 系啊，哇，净系买热狗啫，哇，净系有一个档口卖热狗都可以卖几廿年，都系咁受欢迎。 系 啊，如果真系有啲传统几廿年嗰啲咧，即系、某某品牌或者某某个 shop 里边咧，其实都可以就咁一个包，一条肠， 就搽嗰啲啲酱喺度。 系啦、啊，咁可能系有啲芥辣，同埋有啲茄汁嘅啫。即係呢個係好簡單嘅一個 hot dog， 仲未計而家好流行嗰啲咧，我唔知阿錢有冇見過，而家好多連鎖嘅 hot dog 店，其實 hot dog 店咧一來個 size 好大個啦，二來佢哋會加除咗茄汁，同埋呢個芥辣之外咧，可能會加芝士啊，可能有啲會加 kimchi 啊， 我唔會嘅，我唔要到咁複雜。 係啊，但如果你話我哋話普通一個熱狗，咁當你一個熱狗包啦，一條腸仔啦，加少少芥辣同埋茄汁咧。一個嘅香腸熱狗汁就咁普通 hot dog 啫，都已經有795毫克啦嘅鈉質啦。 不過其實真係話數雖然係咁計啊，但係我都唔係擺好多嘢噶咯喎。 係啊，好少噶咋。 係咯，咁如果 茄汁咧都係好高鈉質噶。原來你佢話咧一湯匙嘅茄汁咧，係已經有177毫克。 哇！如果你食薯條成日點茄汁嗰啲，咪都好高。 係啊，會噶茄汁係其中一個係，除咗我哋話平時話咩豉油啊、鹽啊，可能係咩蠔油咧，其實茄汁你覺得佢甜甜地啦，但係茄汁個鈉質咧係真係好高嘅。所以尤其是譬如你食熱狗咧，除咗條腸之外，你要擠噶嘛自己。 係啊， 有啲鋪頭咪俾你自己擠嘅，咁你擠好痛嘅。 搏命啊！ 咁其實除咗個香嗰香腸有問題之外咧，其實個汁都係有問題嘅。 所以基於咁樣咧，嗱，舉咗呢三個例子係好美味啊，但係實在太 heavy 啦，嗰啲鈉。 係。 咁咧就揾一日咧就淨係食麥皮啊，食塊麵包咁得唔得 都可以嘅。咁我哋話，即係我哋話講開，其實控制飲食都唔係話要100% 乖嘅。即係我成日都講話，營養師都唔會100% 乖啦。咁我覺得即係你起碼有意識先啦。即係我覺得聽我哋嘅節目嘅人咧。 除了健康意識比較高之外，其實有些可能健康意識不高的。但是起碼你們知道，啊，是的，原來腸仔是麻麻地，雖然我吃但是个次数唔好咁多，咁甚至乎咧，我哋都建议翻，如果可以去超级市场啦，买嘅时候睇下啲标签啦。我唔系净系叫你睇卡路里啊，即系我唔赞成啲人好极端地睇营养标签去计卡路里，其实有其他嘢可以睇嘅。咁我哋上次讲米粉嘅时候有讲过话，你可以睇下蛋白质嘅含量啦，或者可能拣肠仔啊，或者拣腌制肉嘅时候咧，睇下个脂肪含量啦。咁另外尽量拣啲比较冇咁咸噶啦，即虽然呢个报告都话咗俾大家听，有八成以上都系高钠噶啦。 系啊， 咁但系可唔可以揾啲相对比较低嘅肠仔，或者咧另外一样嘢，我唔理啦，我要食原装正版，我唔睇嘅。咁但系可能我份量啊或者次数啊，可能就食少啲咯。 系 啊，咁呢样嘢可以大家去做一个平衡咯。咁同埋如果真系大家有一个长期病患嘅，就特别要留意咯。 系，头先嗰啲例子咧，都系面包讲一片啫。 系啊， 有啲人食两片噶嘛。 系啊， 咁又高啲咯。 系啊，咁都系两片面包，因为呢度个报告话一片面包系218。 咁两片咪又多200？ 系啊，就要多200几噶啦。咁你成日嗰个摄取量可能已经达咗我哋每一日嘅七成噶啦。 好啦，咁睇翻啦，如果小朋友咧，你就觉得系啦，俾面包佢食啦，啊，夹夹条肠仔俾佢。但系对于个小朋友嚟讲，系咪都已经差唔多已达标咁滞？ 系啊，咁咧今次咧嗰个报告咧，除咗讲大人嗰个饮食控制之外咧，佢都有讲下小朋友嘅。因为其实小朋友咧，点解会讲开小朋友？可能因为小朋友都系好中意食呢啲现成嘅肉啊，即系加工肉啦。咁佢哋就讲紧话，即系其实咧，小朋友仲更加要留意。咁点解咧？因为根据翻世界卫生组织嘅建议咧，由2至15岁嘅小朋友咧，嗰个钠质嘅摄取量咧系会再比起成年人低啲嘅。咁每一日咧大概需要1300毫克嘅钠质嘅啫，咁成年人系2000啊嘛，咁如果一个大概啦5岁嘅小朋友，大概19公斤嘅比例咧去计咧，如果以一日咧系应该唔好超过1300嘅，咁如果系食咗一条肠仔，都已经400几毫克，咁就变咗占咗佢每一日嘅33% 噶啦， 咁成个小朋友我计佢肠加块面包啦，都接近6咯。 系啊，咁同埋头先我哋讲开话譬如热狗咁样啦，咁啦呢个5岁嘅小朋友或者6岁嘅小朋友都可能食到一个热狗嘅。 系啊， 咁如果你话你每一日个上限系1300，咁你食咗一个热狗乜都冇加噶啦，净系加咗丁咁多茄汁、丁咁多芥辣嘅啫，嗰度已经800啦。 系， 咁其实如果都未计小朋友其他嘅餐数，咁甚至乎有啲开胃啲嘅。如果一个小朋友可以食到成个香肠煎蛋即食面呢， 哇， 其实已经超咗嗰日嘅摄取量。咁所以对小朋友嚟讲呢，因为佢哋个身体比较幼嫩啦，咁佢个肾啊或者可能其他嘅器官都即唔系话唔正常嘅，即都系好幼嫩啦。咁如果你咁早已经即俾佢食咁高钠质嘅食物呢，其实对佢个成长都有影响。 係呀，呢个真系重点啊，你即虽然觉得话系美味呀，但系哇，小朋友咁细个，你要同佢打好嗰个身体嘅健康嘅基础，尤其是话对个肾系好有影响 啊 嘛， 系对个肾啦，对个骨质啦，因为食得太高盐分嘅嘢，都会令到个钙质会流失啦。咁另外对个肠胃啦，因为其实系腌制肉啊嘛，咁你咁早已经掉啲所谓嘅即加工嘅食物落去咧，对佢个肠胃嗰个影响都系会好大嘅。咁所以即我觉得，除咗大人自己识得有意识留意都好咧，我谂即家长啦，我都明白嘅，家长仲更加忙过其他人，咁你买嚟买去，总之佢肯食啦，你唔好嘈啦，你肯食就得噶啦。咁但系如果你选择得比较早去食呢啲咁样嘅食物咧，其实可能有机会好难翻转头。 因为佢系成长期间你种惯咗佢呢个口味啊， 系啊， 佢第时大个自己选择食嘢嘅时候，都会系趋向食嗰啲。 系啊，会啊，同埋咧肠仔因为真系好味噶嘛，即系冇一字而咧，我都觉得肠仔系真系好味嘅。 系， 咁但系如果你个味道咁浓啊。即系你咁细个已经俾佢食啲咁浓味嘅嘢咧，你叫佢食翻啲淡啲嘅食物咧，即系好难翻转头。咁所以可能家长要特别留意，我觉得唔系唔俾嘅，但你可以俾小朋友知道啊，肠仔其实唔系好健康。不过我哋一个礼拜可以食一次啦，或者可能两个礼拜先食一次啦，或者可能啲 special occasion 特别去 brunch， 咁可能食一个 big breakfast， 或者可能一个 all day breakfast， 咁可能里面有个肠仔，可能同爸爸同妈妈 share， 咁可能又俾到佢食，又知道肠仔系乜嘢。但同一时间咧，你又话到俾佢听啊，呢样嘢唔可以成日食嘅，咁变相嗰个选择性又会阔啲啦，亦都唔会特别令到小朋友偏食啊咁样咯。 咁啊，记住啦，即系你哋要着重小朋友嘅健康之余。大人都更加要睇重睇好自己先得， 系啊， 要保护好自己先吓。 系啊，同埋我谂家长都系要做个 榜样嘅。咁最后咧都提下大家啦，都系提大家尽量食少啲加工肉类啦，因为加工肉类系一个一级致癌物，咁同呢个食烟系冇乜分别嘅。OK， 咁所以大家 好似唔开心咁样。 咁你要记住啦啊， 系啦。咁另外就当然喺日常生活里边咧，拣翻啲天然啲嘅食物啦。我哋话全完整食物啦，咁就希望唔好加工噶啦。咁另外就系要留意翻营养标签啦，即系尽量睇下啲钠质啊，睇下啲脂肪含量啦。同埋另外就系啊烹调嘅时候都要留意，因为本身加工肉类已经唔系好健康噶啦。咁但系你再去煎啊。barbecue 嗰时整到好窿啊，咁窿嘅食物咧都系会致癌嘅。 系啊， 咁如果条肠仔本身唔烧，佢已经有啲系致癌嘅物质，再去烧到佢好窿咧，咁呢个都系仲更加一个问题。咁所以烹调时候就尽量唔好用啲太高温嘅方法去烹调肠仔咯。 所以大家记住啦吓，健康第一啊。 系啊，咁啊由细要培养到大啊，同埋咧大人都要学识健康饮食。 好，咁啊唔该晒林思维吓，下次见。 OK， 拜拜。Bye bye 系啦，接近六点半钟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28度，今日最高33度，要到下个星期一朝见你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各方关注导致至少50人死亡的美国德州货柜车偷运人蛇事件。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曼图说，联合国对事件深感痛心和震惊。他指责贩运人口的不法分子透过陆上或海上的危险路线，安排世界各地的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人士跨越边境，剥削并且威胁他们的生命。曼图又说，中美洲民众有机会不受迫害或者虐待，人权亦都不会受到侵犯。他呼吁各方采取更安全的替代方案，例如在全球推行公平和高效的庇护程序，同时更尽力找出民众离开家园的根本原因。教宗方济各在社交专页说，事件中的遇难者为了寻求更美好生活以身犯险，希望大家为他们祷告，并且寄望不幸的事件不会再发生。美国国防部表示，联邦最高法院早前推翻堕胎权的判例对军方没有影响。国防部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在怀孕女性生命受到威胁或者强迫怀孕的情况下，国防部将会继续提供堕胎服务。最高法院早前推翻罗素韦德案的裁决不会影响军方。军方将会同司法部合作，确保文职雇员和其他服务人员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获得法律咨询服务。另外，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贝采拉公布一项关于保护堕胎权利的计划，以回应最高法院的裁决。贝采拉表示，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将会采取措施，增加人工流产药物的流动性，确保各州不禁止堕胎药，并且将会提供更多关于药物流产的指导。星期五就是七一回归2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庆典和新一届政府的就职礼。多名主要官员已经入住指定酒店，有获邀出席庆典的嘉宾亦都陆续收到通知，今日起要入住酒店隔离。据了解，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出请柬，邀请嘉宾星期四出席一场香港各界人士会面并合照活动。林郑月娥又在社交专页表示，期待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为香港指明方向。本港昨日新增1685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本地个案占1533宗，新情报一名88岁女子死亡。屯门卓尔广场海港酒家群组多一名食客感染， 相关个案居住的两座大厦再出现四宗个案。新世纪广场的翠苑多四人染疫，可能和海港酒家群组相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东风逐渐增强，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狂风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9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出席香港回歸25周年大會暨第6屆政府就職禮。據了解，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已經邀請嘉賓聽日出席一場香港各界人士會面並合照的活動。警方就話會以國家主席可能嚟香港的前設部署保安措施，陣間會有特寫報導。